才发觉，才发觉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够不想你，你的倩影和所有你的回忆。 剩下的 穿过吗？就好像那一天夏日午后的阳光，甜蜜笑脸让你青春的感觉，是否有人看见他的温柔隐藏了危险？他说别拒绝生命中偶尔的出轨，梦想才能实现。他说拥有吧这世界爱的冒险，见了 DBC 的情人留下寂寞的眼泪，是否你也曾看见了 DBC 的情人依然重复着 玫瑰。

说，夹在日记本里头，我想爱过就已经足够。你的新世界不需要我的承诺，我想你会找到你要的快乐。 写。

中徘徊，回忆被隐藏着浩劫，雨一下洗尽铅华污秽，爱恨之间总烙印着宿命誓言，真邪执念收看一生轰轰烈烈，一开始就已无路可退。爱恨之间总消磨着万世尘缘，真邪执念就在一线之间，古今豪杰但求一身傲骨冷冽，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，收看一生轰轰烈烈，一开始。 这首歌呢是吴奇隆担任出品人的电视剧《蜀山战记》当中的主题曲。据说呢，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也是耗时了一年之久啊。他就特别希望打造成为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电视剧的原声带，所以音乐的小样都是经了吴奇隆之手。另外，这首《爱恨之间》呢是整部电视剧最先创作出来的歌曲，而且是第一季的片头曲。这里是梅索维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那英。一笑而过，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，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伤害了我，